已经结束了吗？张家乐的双手依旧停留在键盘和鼠标上。事实上，此时距离他的百花缭乱倒下去已经过了足足五分钟。霸图战队第一个倒下的是林静年的冷暗雷，随后就是他的百花缭乱，而后他就一直用着角色死亡以后的视角，像个灵魂似的在漂浮在半空中，看着轮回战队继续穷追猛打。秦慕白的零下九度倒下，张新杰的十不转倒下，而后是韩文清的大漠孤烟和白岩飞的罗塔。在只剩两人的情况下，游子没有放弃，拼尽了全力，最终带走了轮回无起的刺客残忍静默，最终一起倒下。荣耀像是网游中的竞技场一般，团队赛结束后画面上也跳出了这两个大字，但是荣耀却不属于自己，因为自己又一次的输了。第几次了？张家乐真的不愿意去想。这一次他已经舍弃了一切，背负着粉丝的责骂，忍受着内心的折磨，就这一次，一次就够。他总是这样告诉自己，但是就这一次却还是差了一步，就那么一步，就那么一场胜利。职业生涯他获得过无数场的胜利，为什么偏偏总在这一场的时候倒下？张家乐真的无法相信，他有些不知所措，他甚至忘了这时候该做什么好。直至比赛席被人在外面敲响，他才猛然回过神来。韩文清，永远不知何为退缩的霸图核心；张新杰，比赛场上永不犯错的战术大师；还有林静言，被战队抛弃却在霸图重新找回状态，和自己一样的第二季老将；还有秦慕云、白岩飞。他的队友都站在外面，每个人脸上都有输掉比赛的痛苦，但是每个人都在极力隐藏。看到他出来，林静言甚至挤了一个笑容出来，这恐怕是张家乐这辈子看到过的最难看的一张笑脸了。这一憾，林静言还能说出话来，虽然他也很难过，但是他清楚，霸图的每个人都清楚，张家乐的痛苦恐怕会超出他们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因为他背负的太多，他倒在这一步的次数也太多。韩文清、张新杰他们至少已经有一冠在手，林静言说起来这还是他第一次打总决赛，能走到这一步对他而言就已经有点赚了的感觉。虽然最终失败也是超级遗憾，但是至少他没有张家乐那么多的心理负担。只有张家乐，我张家乐欲言又止。你不会又要退役了吧？林静言说。这样可不好啊，时间还早得很。对啊，我们还有机会，转眼下赛季就要开始了。是啊，感觉就在明天似的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我说。张家乐又开口了，众人立即闭嘴，齐齐望着他。我是要说我没事。几人面面相觑。比赛结束，所有人都从比赛席里出来，只有张家乐这边始终不见动静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们连最坏的可能都想到了。直至张家乐走了出来，大家这才稍感放心，连忙就开始了安慰。但是最后他说他没事儿。是的，我没事。张家乐望着四周，感觉满场观众似乎也都在望着他，但是他没事。他是背负了挺多的东西，但这全都基于他的选择。孙哲平告诉他要将所有的杂念彻底射杀， 张家乐也试图这样做，但是最终他发现他到底还是失败了。这种事儿大概只有孙哲平那样的家伙才能做到吧。于是最后张家乐将这些所谓的杂念打了个包扛在了肩上，这是他的方法，他无法抛弃，但是却不会再软弱，这些东西就清清楚楚地背负着吧。而现在也无非就是再多打包一份罢了。是啊，我没事，你们呢，有没有事啊？张家乐居然又反问起了大家，几人再次面面相觑。 既然都没事，走了。 韩文清挥挥手，干脆利落地转身，霸图六人就这样昂首朝着比赛场下走去。现场忽然间就响起了掌声。比赛输了，粉丝们当然会失望，但是战队的表现他们看在眼里，从始至终他们没有看到战队软弱，没有看到战队放弃，他们一直在拼，他们一直在努力，他们的表现配得上掌声，他们无需为失败感到惭愧。掌声越来越响，霸图的六位也挥手向现场的观众们示意，他们虽然输掉了比赛，但是他不会倒下，无论心里背负着什么都不会。观众在鼓掌，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放下手头的工作在鼓掌，就连冠军轮回战队的选手也站在场边鼓起了掌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霸图。他们虽然输掉了比赛，但是赢得了尊重，所有人的尊重。现场随后为轮回举行了颁奖的仪式，轮回低调地领取了奖杯，没有进行任何庆祝，宛如去年一样。但是他们是家世史上第二支蝉联冠军的队伍，而且极为可能再创一个新的王朝，这一点没有人会忽视。赛后记者招待会，先出场的是霸图战队，团队赛出战的六名选手一个不少地坐在了比赛台上，他们望着台下的记者，却发现记者们一个个好像比他们还要悲壮。 可以开始了吗？ 最后竟然是队长韩文清主动开口问。 很遗憾的一场失利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 一个记者顺势就提了一问。 确实很遗憾，但是没办法，冠军永远只有一个。 对于这场双方的表现你怎么看啊？ 有人问。大比分的输掉了比赛，霸图的表现肯定是值得深究的，不过和刚开场时不同，比赛持续到一定阶段，霸图选手体力不支的问题所有人就已经看到了，想到了，记者们心下也是清楚的，否则面对如此失利，现场不会有掌声，记者的问题也不会如此客气。 双方都很努力，我想无论哪一支获得冠军都是实至名归的。 对于接下来的一年，霸图还有霸图的选手们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吗？ 有记者问，而这里刻意强调了霸图的选手们，所有的记者们在此时若有意若无意的也往张家乐瞥着，就像霸图的选手们在输掉后最关心的这位一样，记者们也很清楚这一场失利面临冲击最大的也将是张家乐。 一如既往。 结果韩文清却是极尽简略的回答了，但是这个问题记者们实在是太关心了，也顾不上残忍不残忍了。有人终于点着名就问了起来。 我想请问一下张家乐的个人看法，能不能和我们说几句啊？ 我？被点到名的张家乐望着台下一边记者，居然笑了笑。 这种事，我不是早就应该习惯的吗？ 台下一怔。这是个自嘲的玩笑，但实在无法有人真的笑出。他是已经灰心了吗？才会开出这种玩笑。结果众人很快听到张家乐接着说， 至于未来，就如我们队长所说，一如既往。 概括得很好，一如既往。 林静言也是点了点头说。记者们原本也想点名问一问林静言的，一看他也是这种表态，顿时彻底明白，即便是这样一场痛心的失利，也无法将他们任何一人击垮。来年的赛场上，他们会看到这群不屈的老将为了一直以来追逐的荣耀去拼搏，去努力。有关这场比赛，记者们已经没什么可问了。霸图的其他几位选手，张新杰是正值当打的黄金一代，其他人也都不是行将退役的老将，大家所关注的悲情色彩在他们身上并不浓郁。 下赛季叶修和他所率领的星星战队就将出现在职业赛场，现在根据联赛赛制安排的惯例，很有可能会是霸图首回合的对手，有没有想好到时候要和他说什么呢？诸位和他都是老相识吗？ 记者开始问一些题外话。顿时收看转播的星星众人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了叶修。叶修淡定喝茶。 糟糕，肯定会被这家伙嘲笑吧， 张家乐说。 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有记者连忙问，但张家乐已经沉默。 希望他专注于赛场，不要再去网游里给大家添乱， 林静言表示。 这话怎么说的？ 记者连忙又问，结果林静言也不多说了，大家望向韩文清。 一如既往地击败他， 韩文清说。一如既往，又是一如既往。问题是你以前好像击败他的次数并不多吧，这个一如既往用的不是太合适吧？记者们心下暗暗腹诽，从韩文清这里得到的信息总是以口号居多。最后所有记者把希望寄予了张新杰，希望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点有爆点的话题。 时间到了，结果张新杰看了一眼时间，该结束了吧。张副队，有关叶修再讲几句吧。 记者们哀嚎着，但是时间到了，这个可是张新杰更在乎的问题。相比之下，叶修都显得很卑微。霸图战队的选手们纷纷起身，很快就已经离开了招待会现场。